每年呢，这里要接待近8000多名学生来此实践，体会自己动手 DIY 的快乐。当然了，来到盆窑村还有一个项目是不能错过的，那就是清泉山庄的盆盆宴。宴席无论从食材到器皿都是就地取材的，菜呢用的是本地种植的无公害的蔬菜，而盆儿则是盆窑村的黑陶盆，土质细腻，富含矿物质，能够在烹饪的过程中给食物增加特有的风味。盆窑村的周边景点还包括盆窑陶艺园、龙庆峡景区、云瀑沟景区等等。走出盆窑村，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延庆的上墨村。上墨村是归水源头第一村，清朝的延庆县志就曾经有对九曲黄河灯阵的描写，而如今呢，这一大型的民俗活动在永宁镇上墨村重现了。九曲黄河灯阵啊，原本是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驱魔辟邪、获得安宁健康的寓意的，而如今的灯阵呢，不仅传承了这些传统的美好祝愿，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灯阵中被镶嵌了很多板块，其中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科普知识、地域文化等等，让前来参观的人们不但能够祈求平安，还能够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可谓是一举两得了。少完灯如果肚子饿了怎么办？在上墨村也是有美食的，来了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粑粑席。相传啊，这粑粑席是宫中御厨告老还乡之后流传下来的，往日里都是村里聘闺女娶媳妇时的喜宴，而如今呢，这款宴席被发展成为了旅游接待的特色。春天踏青，夏天骑游，秋天采摘，冬天睡火炕，在上墨村你可以四季品传统。另外呢，附近的旅游景点还包括除龙庆峡之外的龙湾国际露营公园、永宁古镇、黄龙潭、黄龙庙等等。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 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 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盘点的是20个北京最美乡村。接下来我们离开延庆去往平谷，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平谷的东四道岭村。来到东四道岭村，你会发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样一个标语赫然立在村口。在这里施有机肥，喷植物保护剂，在百余人的小山村当中，凭借着当地人的质朴，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这里呢，自然环境优美，交通十分便利。东四道岭村呢，一直以林果产业为主，现在种植果树面积达到了600多亩，其中有机果园100多亩，年产50万斤，产值有100万元。村内果树品种繁多，像梨、桃、核桃、栗子、苹果、红果、大枣、杏都有，但是呢，有机的大桃是这里最有特色的。春天来到这里，各种花卉次第开放，在果园里赏花的时候，看着压满枝头的花朵，似乎都能预见到秋日的丰收。那这里附近呢，还有西域水库、东直湖和石林峡等景区可以游览。 I want you to know. 接下来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往房山，看一看房山的黄山店村。房山区的黄山店村外的坡峰岭红叶已经是名享京城了，盛夏进来避暑更是明智的好选择。坡峰岭上有老民居改建的小石头四合院，别看是在山上，可是这里的住宿条件非常的舒适、干净、整洁。过铁索桥，走山间路，没有一点的艰险，全是风景如画。说到健康呢，这坡峰岭的红色背篓主题餐厅里有用豆腐渣做的各种美食，而最主要要推荐的呢，就是炸豆腐渣丸子了。外表金黄，内里软实，配上孜然配料，让人是欲罢不能。再喝上一杯豆浆，你不会为吃的太多而有罪恶感，因为这些都是低脂的健康美食。在 黄山店村的附近呢，除了坡峰岭，还有快活林和醉石林景区可以一并游览。接下来我们还是在房山去寻找最美乡村。房山区的蒲洼乡东村的花台景区有北京最美梯田之称，春夏秋冬景色各异，漫游在云端上的山脊步道或与之呼应的山沟步道都能够远眺着层层叠叠的梯田，还能够欣赏到东村新村的全貌。东村呢，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村子，号称小西藏。首先就是这里特定的气候，昼夜温差很大，另外呢就是这里距北京的中心远，而且呀还是在北京的西边，还有就是海拔高，日照强，这几个特点给这水灵灵的地方赢得了小西藏的称号，也算得上是名副其实了。在东村观梯田的同时呢，向山脉远眺，还能看得到被当地人称之为黄狮塘和天仙碑的景观。黄狮塘景观呢，离东村的南口差不多有2公里，远看山脉就像是张口吼叫的雄狮的嘴，牙齿都能够清楚地看得见。传说啊，这是思念主人的狮子常年呼唤主人而变为的山石。去东村看这头仰天长啸的黄狮，一同欣赏层层梯田，再住一住村里的小木屋。梯田伴松林，在夕阳下山的时候到松林中去散步，闻松香的优美，品丁香的味道。如果有机会住在林间小屋，登上露台欣赏梯田的夜景，也是人生的一大美事呢。 才读懂幸福。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盘点的是北京的最美乡村。接下来我们去往怀柔，怀柔的最美乡村，我们首先要去往的是田仙峪村。田仙峪村就在箭扣长城脚下，慕田峪长城的西侧，站在村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长城嵌在山头。凭借着独特的景观环境，长城脚下清新的空气，这里有一个别具特色的休闲式的养老社区。村里有个小院，其实啊是国安主题旅馆，干净雪白的大院墙上写着院号，古朴的木门迎面而来，院子中的绿意也跨过墙头在向我们招手。要说这怀柔什么最出名，当然是金尊鱼了。而田仙峪呢，是北京最早养殖金尊鱼的村子之一，这里的鱼全是活水养殖，来这里尝尝鲜也是不虚此行的。而在村子里看完河水潺潺，绿树成荫，还可以到垂钓场去垂钓景心。当然了，既然都来到了长城脚下，慕田峪长城和箭扣长城以及卧佛山都等着你哟。接下来我们去往超梁子村。在古时候啊，人们走野路的时候会选择走大川，也就是说沿着河岸走。第一，视野开阔，能够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第二呢，是随时不缺少饮用水。超梁子村就在一条大河的拐弯之处，人们在走大川时，懂得变通的赶路人为了方便，就直接抄近道，抄进了小山梁走，走来走去，叫来叫去，其实啊，就变成了一个超梁子了。村里人常年住山靠水，自然是不缺乏生活资源，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有很多我们城里人都感叹的生活小智慧。比如说在村里的乡情村史陈列馆中，有好多当年村里老人留下来的老物件，个个都充满了创意。村民们也很会吃，村里呀、常年流行的兔子宴是很有特色很有风味的，微辣中带着咸香，再配上村边河里钓上来的新鲜鲫鱼，还有村里自己种的蔬菜，吃起来健康又满足。来到超梁子村，朋友们还可以去往宝山寺进行游览。为大家盘点北京的最美乡村，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暂时告一段落。明天还会有更多的最美乡村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